锵锵三人行，今天呢，咱们是北京的知识分子马先生，台湾的知识分子郭冠英老师，哎，来我们这儿锵锵一下。郭冠英老师呢，我还得再说一遍，是著名的范兰钦事件的主角，在台湾应该还算戴罪之身的吧？现在还是，被开除公职了吗？就因为发表一个中国的言论，在台湾被这个台独啊，这个围殴。但是啊，今天我倒想请您讲讲啊，咱们从马英九说起，因为最近我们看到一些形势啊，作为我们这个大陆人呢、啊，有点好，这叫好奇。你说这个马英九吧，他模样也长得不错，应该说中规中矩，学历也好，各方而且呢，这个在 跟我很像， 跟你而且在两岸关系上，在至少大陆，你像我就觉得两岸关系上他至少还把得定，对吧？但是为什么最近以来在台湾显得他就这么？步步踏错啊，进退失据啊，制倒乌方。最近国民党又输了一个什么选举？我看南方社发表评论说，国民党要是再输选举啊，马英九2012年彻底没戏，也别选了。甚至就说，你看他们说的，马英九都到一个什么程度啊？最近这次败选回应的时候，马英九谨慎到照着手上的这个小抄逐字念稿，就到成这么一个程度，马英九到底行不行啊？ 这个是台湾每个人在饭桌上都在问的话，所以现在马英九是我们饭桌上的最大的话题。 哦，是吧？ 马英九上，他不能够说不行。我当然想，我还是支持他的，因为我这件事出来以后，他虽然对我非常的不公平，而且落井下石，但是呢，我到了台北的街头呢，尤其是到我们国父纪念馆那边，还是很多人支持我。每个支持我的人，先支持我以后，都说马英九对我很坏。然后就说我们再也不选他了，结果我还要去跟他们讲说，为了大局啊，我们不应该把自己的私人的恩怨看得很厉害。他们还骂我，他说你这个人就算他对你这么坏，你还支持他？我说我们现在国民党里面推不出一个人呢、啊，可以跟他抗衡的这一点。第二点，如果两个可以平衡的话，那么反而把票分了，又重演了2000年的那个事情。那么其实台独在台湾今天还是占少数，大概最多到40%的那个票，60%的还是希望维持现状和维持统一的。那么如果我们这边分裂的话，我们一定会输，因为我们分裂是30-30打不过那40嘛。可是呢，马英九后来的这些作为呢，确实是很让人觉得忧心，因为你走对的路线嘛，你比如说两岸关系，你走的是对路线，所以我的文章都是帮他讲话的，尤其是两岸关系上，我觉得他讲得对，讲得对。结果我还受到害。问题是你这样帮你讲话的人，你还纵容人家去压迫他的话，那么你是伤了那些犯了，所以叫范兰钦，就是范兰钦佩的意思。所以我名字是这样起来的，范兰钦。哎，那么我们就是跟范丽那个不亲了、啊，来那个范丽钦在那个对抗的啊。范兰钦这样起来的，我其他笔名很多，有时候随便乱写嘛。这样认识你，可能讲那个文什么什么的又来了。那结果呢？他这样做就是你不敢真正去维护你自己的那个看法跟你自己的政策。那么原来恨你的人，他绝对不可能听到你这部分。你再向他们下跪拿香跟拜，他们也不会听你的嘛。结果你拿了香跟拜后，你进了那个敌人的庙后，在外面支持你这批人就散掉了嘛。所以马英九就是这样子的不对。 前一阵儿你看这个吕秀莲办那个玉山周报，吕秀莲这个采访马英九，说是这个说小马哥，这是你口才最好的一次，感觉一直是马英九的强势压着在说。那么这么看起来，马英九对他自己的这个方略政策头脑也不是不清楚吧？该坚持什么？该对什么谨慎？ 马英九是这样的，比如说上你们这个节目，就不应该用那个教授的那个态度，一点一点的那个讲得很迷细，那迷时间也不够， 对， 那个观众听的也是几个要点就够了。马英九的毛病就是常喜欢拿教授的那个东西，把一个事情讲得非常巨细靡遗，他没有重点了。你那个会讲话的人就说冲啊，一句话就够了。他说为什么我们要向前走呢？因为这个局势怎么分析半天人家都睡着了。就是他每次讲话人家都在下面睡觉。 他跟他民选的这个结果有很大关系，因为你这个就是台湾这个民选呢，他是比例不是过于悬殊的。如果马英九占90%的票数，他一定非常强硬，他说什么都非常强硬，他也不用再去做思考了。他现在在一个很边缘的地方，就是他随时可能被人翻盘。 对， 这时候任何人都小心，就跟我们打牌似的。你说我今儿手气壮着呢，我随便出牌都赢，今天手 去不撞，到哪儿都想，哎呦，这张到底拿哪张？这个心态是非常非常正确的。另外一个呢，就对于马英九这样的，就是他对待这个公众的这个反应，他无非就是在这儿算计，就是这种公众对他的要求呢，又在你我原来对你期望值过高，民选就有这个态度，一般大部分人都会期望值过高，但在这个实施当中觉得你怎么老不给劲儿啊，说你不给我这劲儿，然后呢我顿时就变成了你的一个对立的一票了，这就非常可怕，他自己是不是完全胜权在握的，这种心态就表现在这种细微末节上，就你觉得他越来越犹豫，越来越怎么还打小抄，过去没有的事我就侃侃而谈，帅的一个人他现在变成非常谨慎了，这其实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 他这算不算是一个这个所谓的民选总统吧，也是一种民意的晴雨表，他实际也没有什么自我了，完全是看着这些所谓的民意啊，这边也不敢得罪，那边也不敢得罪，是不是就这么一个维持会长的角色呢？ 对，这种现这对就他这种维持会长这种形态呢，是在和平时期特别容易出现的。你看他民选的总统，一定是在非常时期特别强势。你比如战争时期，所有的你像罗斯福这样的美国这样的总统，他就非常强势。为什么像丘吉尔这样的都强势？战争时期我不跟别人废话了，现在是大敌当前。但是这种和平呢，就是随时可能翻盘，所以大家都做得很维持会，这很正常。 不是，战争时期也有叶明森，不战不强不和不走，也有这种人。也有这种人。那么马英九犯的错误呢，就是不战不降。不和不走又不退 不同 什么都来什么都是不 如果现在有一个巨大的压力来他可能就会改变 没有那蔡这叶明森遇到英国人打到门口了他还是这种态度啊所以有些人确实这样这跟民选没什么因为马英九不是说你看连陈水扁都有区别他才赢10000票他的后来4年又大胆贪污他就继续做对吧他要走台独还大胆做你马英九赢的是压倒性的胜利啊拿到700万对这个好像500万他整个赢到在立法院蓝的有1/4的优势你什么法案都可以推动了嘛你不是2.1:2.0这样的比嘛所以他可以大量做了结果他没有大量做了有一句话就是你想讨好每一个人哈结果就得罪了每一个人这不是民主的关系这是你的这个人的这个态度策略的关系 个性 你说我管公司要想我想得罪每个人我想讨好每个人我的公司就做不下去嘛每个人都会有意见嘛 这个我看他的文章里啊还写到你就可以了解台湾的一些思潮好像有个台商还提出过一种什么很有意思的一个动议就说统一啊大陆北京开条件然后台湾全民公投对吧公投没通过大陆再开一个条件再公投这样可以1000万年这样最后一直到 通过为止 就是不断开条件这个在台湾还曾经成个议题 对那个人叫曹新成他提出过和平统一促进法那我是反对这个法的那么有人就觉得他只要能够谈到和平统一就可以支持了我说你那样子和平统一是的和稀泥式的统一而且是大陆不可能接受的我为什么承认你是另外一个主权的国家呢就你是国家了你将来跟我统一你再来统的那个公投的同意对大陆来讲你本来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共同的一个中国的一部分嘛那么没有叫我开条件给你的我只有说我们共同讨论出来我们如何统一不能说我开条件给你来一天到晚来统那你每天都有不同意了越来越不同意了而28给你平反也不同意了说少死个人也不同意了你早吵不完了嘛所以呢最后就像那个什么那这样的话蒋介石当时为什么不给那个毛泽东在那个双十会谈的时候开条件让毛泽东来那个提那个和谈的条件呢他把条件开这边毛泽东最后不同意双方就发生内战嘛 那么现在你觉得马英九对这个两岸关系他心里到底是个什么考虑呢 这一点呢他确实想把统独两面都去安抚好可是是不可能的事情嘛他一去就安抚独统的那个气氛声音就慢慢小了嘛所以他就很讨厌我出来把这个统的观念讲得那么清楚我等于把他那个每天跪在那边像拜神的东西啪他眼我说没神呐、啊、他就很气啊把这小抓起来对吧我跟你讲你拜没有用嘛你只有把你的统一你如果真的相信统一你爸爸说化毒建统他爸爸的那个骨灰坛上写这个化毒建统化解台独渐渐趋向统一还磕到他爸爸骨灰坛 马英九他爸的话 爸爸刻在他爸爸的骨灰坛上，他爸爸的遗言是这样子的。 哦， 我现在你如果你把你爸爸的骨灰坛在台独面前打碎了，他也不相信你是想走那个统一的，走台独的嘛。你干脆就讲明白，我当然不像我爸爸那么这个，我爸是上一代人，他可能化毒见同，我不能走那么强烈路线。可是我觉得两岸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将来终极我们要统一的话，这对台湾是好的嘛，而且大陆的那个情况是慢慢的变好，国力变强，你也读不出去嘛。 所以他也代表台湾一部分人，他们认为一国两制是大陆开出的很好的条件，你是这么看？ 我觉得大陆的一国两制简直就是最低的条件了，再不能低就是一个国家里面我们暂时分居，但是我们不离婚嘛，这就是一国两制嘛。你那个分居的地方，你有你的那个制度，你要打小孩就打小孩，我也不去管你嘛。我这里去摸我太太屁股，你也不要啰嗦嘛。这就是什么一国两制嘛？哪有这比这更好嘛？本来一国两制是先被台湾而提出来的，结果后来因为台湾一直拖拖拉拉没搞，所以后来就弄到香港去了嘛。 哦， 所以我们的条件其实比香港还宽大。 嗯嗯嗯。 那结果台湾因为台独的性格，他就不肯做，他就想做最牛的那种离婚户，那大陆当然不肯嘛。 哎呦，郭老师啊，你可是在台湾已经一审被判了50天拘役，发表了这通言论，恐怕台湾回不去了吧？ 台湾至少这点还可以的，没有什么回不去，回不去。回去差不多就是50天，这不加10天就是60天嘛。 但是我觉得您那还是那50天还是很便宜的嘛，怎么5万块钱台币就能买50天拘役？ 我们那个不是刑，我们叫拘役。 拘役 啊，就你可以去那个监牢里面待一待，那个也是很轻松，你还可以一个礼拜还可以回家一次，一个月还可以回家一次的。 啊， 那种就是，然后那个而且政府养着你，所以我太太说你赶快去啊，你反正第一个省5万块钱呢，第二个我们家里也少养你了，你也喜欢安静嘛。就在那边写东西不是很好。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咱们来看看啊，这最近根据联合报这个选后最新调查发现，马英九声望下滑到29%，八八水灾后的最低点，反而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表现获好评，已经满意度上升到了46%。从这个选战胜负来看，65%的民众认为国民党输了，8%认为双方没胜负，只有3%觉得民进党是输家。哎，这种数字让我们看到台湾未来的这个政治的这个走向权重是不是又倒向民进党那边了呢？ 也不算，因为这次民进党票并没有增加很多，只是国民党的人不出来投票了，就是我们有700万人。但700万人对于马英九的这种软弱的政策不满意，他们就不出去投了。但是他也不会去投到那个民进党去。所以到了总统大选呢，或者到了今年年底的5个那个比较重要的这个都会的选举呢，民进党不一定会胜，因为这时候国民党可能就在讲说，你再不出来投票，我们都会输了嘛，所以他们可能会出来。 您好像还写过一篇文章，我看了里边说到这个马英九的这种少爷贵族性格，是不是？ 我没有说他的少爷贵族性格，那开玩笑的。我没有说什么高级外省人，高级外省人是乱扯的。我是有一篇文章说，我小时候还认为我们是外省人比较高级一点，结果到去吃台湾人的那个什么蚵仔煎，我觉得才是人间美味。其实这肯定台湾人的意见。我这认识的高级的本省人的朋友太多太多了。有一天有一个高级本省人还就过年的时候给我打电话，他说你这出了事怎么不找我？我支持你点钱呢。我说哎呀，我认识高级本省人太多，我把你这个高级人都忘掉了。你看连他都忘掉了，他蛮重要的一个人。就是他没有，他不是有贵族的气氛，他就是从小在家里面这样子被哄着长大的，而且 家里边都是女的， 都是女的 啊。 他书也读得不错，又受到父亲的唯一的钟爱。那么后来读书读的也不错，又到了什么这些美国的这个帝国主义的学校去经过训练，成为一个帝国主义的代表啦，怎么就很骄傲，有这种情况。那么可是他的问题就是他没有那个，也没有学到那个霸气，你知道？你那个真正他是高傲分子，他应该很高傲啊，他也没有高傲，他那个高傲有的人家看出来，他高傲是存在心里面的，外表变得很谦和， 对， 其实看起来就变得虚伪。 哦，他是看着谦谦君子啊， 哎，对。 但是也有人说了，八八水灾的时候，就要看出跟老百姓不是一条心。 对，我不是找来了吗？ 我不是来讲这么话，怎么可以这样讲呢？你到人家去，人家都死人了，你在那边哭了，你说好像你说你又不是周杰伦，我不是来了吗？是什么什么话嘛？ 这个台湾政治家非常难当， 非常难当， 对，怎么都不讨好。 马先生，你跟台湾人的接触，平常谈不谈这些问题？ 我很少谈， 很少谈 ， 但也耻于谈他的本家。 对，我们本家小马哥， 但是你像说台湾现在的这种情况。你说马英九是个没办法的选择，那如果不是他又能怎么样呢？ 因为我的声望还不足取代他。 不足以取代他。 所以没有办法，就是说如果马英九他没有什么大错的话，他又不愿意退出这个总统的下一届选举的话，可能国民党最后还是推他出来。而所谓的蔡英文什么到46啊，只是大家这个对比之下，蔡英文绝对选不过马英九。如果要 选，是吗？ 绝对选不过他的。为什么呢？这种只是你对他的一个综合的表现不满，但是你又问他这个民调不是掉，你要投票的话，你到底投马英九还是投蔡英文？可能还是投马英九来的高，因为有700万的人还是不喜欢台独，觉得你蔡英文再好，我们有套理论，你蔡英文再好，你是台独，我们不能支持你。你马英九再坏，你只要能够维持两岸关系往好的方面发展，能够维持现状的，我们还是支持你。所以这不是对你个人的好恶，你看 大局。大部分台湾人都能够预测，就是台独将来给他们带来多大危害，这个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大部分人我想都不会拥护台独。 那到底是谁在拥护台独呢？ 就是我刚刚讲的嘛，那批那个以前这个受到日本人影响的，还有包括他们本土这个有那种地方性意识的人，所以而且闽南人本来占到台湾的将近到80%的人口，因此他们这个台独性呢，在这个批人口里面就蛮多的。可是台湾人中间，比如说28岁有很多保护外省的人，所以台湾人其实有些人的性格也是非常好的。很多大陆人到台湾去观光，都觉得大陆台湾人 没错，非常我最喜欢台湾人。我觉得真的接触啊，台湾人真的给我印象都很好， 就像我一样的嘛。 没错，就是温柔敦厚啊。这个，但是你看他的报纸， 知书达理、温文敦厚，就是我、啊。 但是呢，为什么你看他的新闻？你又觉得它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它有些思维啊，很就像咱们上集也谈到这个，很难理解。就是比如说，你说支持台独的这些人，那么假设说我是他们当中的一员，这个事怎么干呢？又不现实。假如真能读也行啊，但这明显不能读，打又打不过嘛。 对， 那你明明知道一个没有可能的选项，为什么还天天在那搞搞搞呢？ 这就荒谬。我觉得我常常写的，他们的感情是越来越强，但是勇气啊是越来越弱。那么我就说句话，就讲的台独不是在这个你按那个点阅率的那个指尖里面，也不是在你的笔里面，是在你扣扳机的那个手指里面。你没有这个一战的勇气嘛。所以蒋介石到台湾的时候，他要反攻大陆，可是台湾当时他训练的军队每个人都有为这个目标一死的决心，当时士气很高啊，尤其大陆那时候三年自然灾害啦什么东西不好的时候，台湾士气很高啊。台湾是一天到晚去，谁不放弃武力啊？是台湾没有放弃武力啊，永远在那边整大陆。所有退到1949年退到台湾以后，台湾对大陆产生了多少的那种破坏突击，做进坏事还炸飞机， 空头特务，对，空头特务会也炸周总理， 炸周总理有降落伞跳下来。那所以台湾才是恐怖主义的鼻祖啊，不要忘了一点。所以今天的恐怖主义恐怖分子是台湾为始祖的，所有这些这个中东的都是效仿台湾的 啊。 所以现在你看吧，当第一个世界第一个炸飞机是谁？ 那这是特务，是台湾特务。 台湾特务是不是台湾 啊？还有个江南案， 江南也是。所以呢，我是说，可是呢，等到台独搞的时候呢，他又没有勇气真正去搞台独。比如说，他有这么多人支持，可能比蒋介石支持反共时代的人口还多，那你为什么不去好好的搞台独呢？陈水扁说做不到就做不到啊，自己讲做不到就做不到啊。那我们的军队军力，我们第一个穷啦，也养不起军队啦。甚至有人建议，那天我听到一个人讲说，你一天到晚买美国武器，大陆的武器又便宜又好，你为什么不直接向美国买武器，买让大陆买武器呢？而且是用中文呢，他看得懂啊。 那很跌价嘛， 对对对， 跌价， 反正一样保护你嘛啊，大陆枪一样很准啊，他的 T90 的坦克也便宜啊。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对台湾呢、啊，我的印象真是个这个是双轨制，就有个很大的落差。因为人去到台湾，我真是很爱台湾，我喜欢这个地方，风土人情，台湾的 很舒服。 我们交往的台湾朋友都觉得非常好啊。可是呢，你要把它作为一个政治实体来看呢，它又是这么样的古怪，就是觉得很奇怪。我上次有一个台湾朋友，这还不是大陆人说，台湾朋友我讲他叹气，他说这个台湾人呐、啊，就是说陈水扁无耻，马英九呢又无能。嗯，他说你说我们有什么选择，但是又得选。你觉得是有这种心境吗？ 有心境，对。所以我现在目前还是选择无能 ，rather 选择无耻。嗯，不愿意选择无耻。 所以今天在做节目之前，我得先喊一句口号，叫什么？大海航行靠舵手。 那叫好像就是坚决支持马英九。 就是说，两坨子里边拔将军，你现在也挺马英九。 我一直是挺他的，所以他再怎么对我不好哈，那些支持我的台北的民众，我还是劝他们说，还是在大局上面还是要支持马英九，除非他实在是实在看不下去，或者我们国民党里面有一个人能够真的能取代他，而且两个双方谈好了，不要再两雄相争。嗯，不然的话，如果是马英九这样下去的话，还是只有支持马英九，这是我的看法。 他们啊，我也还听到过一种看法，就说呀，你别觉着国民党和这个民进党有多么大的不同，说假如说民进党当了政，难道真的就会走向台独吗？就事实上也不可能，他也不会走向台独，还是要跟两岸这个搞关系。你怎么看呢？是不是当了政大家都会现实一点？ 不是，无耻的人当了政以后呢，他虽然还是不能够大力搞台独，但是他会把去中国化这东西搞得更强烈，就是把握他所当政的四年或者八年呢，又再去洗一遍中国人的那个。你看陈水扁当政八年，他都洗得很多差不多了，除了像我这种对中国有点真正那个感情而且立场非常坚定的人，极为红的人啊，不然很多人都动摇了，都摇摆了。包括这次的那个什么大陆的学者到台湾去参加那个两岸一甲子的那个研究会，嗯，很多台湾那些蓝的学者也说，哎呀，一个中国已经过时了，我听得很火嘛，我比那个谁大陆人还火。你是蓝的，你怎么可以说一个中国过时？这就是我们的宪法，我们要有种，我们就改宪法，重新。你没有种，你怎么可以讲违宪的言论呢？我违宪受到惩罚，我宁愿，我认为我走得对，没有什么。 越听越像。 接下来为您播出《两会访谈录2010》。